这电子竞技的比赛场地也不比一般的体育馆小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中的比赛场地上悬挂着的电子显示屏要多得多得多。看电视直播，只能是跟着导演切换的画面去看，而在现场，每一名参赛选手的主视角都会有专门的一面显示屏来展示，而后， 观战可选的多种视角通通拥有，此外也不乏转播的画面以及一些精彩的慢放。看现场才是真正全方位欣赏一场比赛。荣耀这种电子竞技，现场和转播的区别甚至比传统的体育项目差别还要大。如足球、篮球，现场的看的就是一个气氛，而这电子竞技， 现场除了气氛，这全方面的显示模式却是看转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的。尤其是在团队赛中，一旦五个角色在五个地点捉对厮杀的时候，那对于转播真是着实痛苦。虽然也可以同时切上五个画面上去，但是转播中很重要的解说总不可能同时发出五个声音来点评五处场景吧。 到时如何取舍，那真是让人分外纠结。而现在5对5的团队赛，也正是为了照顾电视转播，才一直没有扩大团队战的人数上限。电视转播毕竟给荣耀提供了很大的宣传和收入，而再高人数混战，会导致转播不便，无法完全表现比赛的质量和精彩。当走上商业动作模式时， 要考虑的东西总是方方面面的。全明星周末的现场是一片热闹，作为主办方的轮回俱乐部，在完全联盟要求的一些内容之后，当然是尽全力的给自家宣传造势了。在入场后领到的宣传册上，本次入选全明星的24位选手一人占据一页篇幅。 一张照片，一点个人资料，一段履历介绍，再然后就是一张威武的荣耀角色手绘，制作算得上是相当精美。24位是哪些人？陈果这样的荣耀粉当然早就背下来了。此时拿着这份册子，越翻越是激动，尤其是在苏沐橙的那一页上，看得连路都忘了走了。 这个全明星的纪念册，过往的陈果也有见过，那是在苏沐橙相邻的页面上，一定会伴有叶秋。只是照片里那里总是一团阴影一样，搞得谜一样。而如今苏沐橙的相邻页面上，却已经是家世新一代的队长孙翔，角色一叶知秋的形象威武已久，而他的主人终于已经是变换了。 家世战队入选的也就是这两人了。如果真论队伍的成绩，本赛季惨淡的家世真的很难有什么说服力。不过苏沐橙的人气向来和战队无关，如他这样的，就算是一赛季里连比赛都不打，也很有可能被粉丝们推进全明星名单。至于孙翔，却是赛季中段才转会家世的。 之前在老东家岳云战队那可是表现不凡，领着这支很平常的队伍跻身前八。之后转会加世，岳云战队的成绩立刻下滑，倒是加世战队的成绩飞快地有了起色，倒也说明了此人不凡的实力。这位去年的新人王，今年的人气显然已是更上一层楼。熙熙攘攘中， 三人也已经找到他们的位置落座。活动尚未正式开始，陈果东张西望，兴奋莫名，似乎想发现点什么。就这样枯坐了有半个小时，渐渐入场观众已少，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晚8点整，现场一直在播放着音乐，戛然而止。 现场突然的像电影院放映影片一样陷入一团黑暗。 未等人们发出尖叫，一道光柱突地在比赛场的正中打起，直冲上顶，而光柱中竟然出现了荣耀角色的投影，一个一个旋转着，像是从天顶上降落赛场一片。观众席上顿时发出阵阵呐喊尖叫，陈果也是兴奋得非常，拽着叶修和唐柔指着那光柱辨认角色。这个唐柔是肯定认不出的，叶修却是比陈果熟悉得多，不过却是一言不发，只是笑着听陈果在那因为没认出一个角色而惊喜。 叶知秋，那个是叶知秋，看看看。 陈国的喊声中，一叶知秋手提着乌黑的银武战矛雀鞋在光柱中徐徐落下。这个曾经傲视天下的角色本是没有生命的，但在这一刻却像是活生生存在着的一个生命一样。陈国叫着，蓦然间也是想起了那个角色身后已经隐退的那一位，声音突地止住，神情上黯然了许多。不过也就仅仅那么一瞬，紧跟着一叶知秋下来的角色却是迅速点燃了陈国更大的爆点，刹那间发出的呐喊让叶修和唐柔两个恨不得把他的嘴给堵上。沐雨成风，紧跟着一叶知秋降下的角色当然就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重炮抬在肩头，长发不住地飞舞着，明显是个挺温吞的姑娘，却偏偏要选这么一个重火力的重量级角色。叶修想着却是不由得露出一笑。 你笑什么？ 陈国却是瞥见了这家伙诡异的笑容，一想到自己刚才太过投入，周围好些其他观众都被惊得朝他望来，倒也有点难堪。再见叶修这笑容，顿觉也是对他的嘲笑。 没什么，沐雨成风，好！ 叶修也是吼了一声，啪啦啪啦乱拍了几下掌，倒是帮陈国吸走了部分仇恨。很多人开始不看陈国，看叶修了。 是吗？是吗？来现场就是要投入氛围啊！ 陈国很满意叶修的表现，也不管这样的投入是不是有几分过火，转而又向唐柔：“ 小唐，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都不认识。 唐柔缩了缩脖子，他正在假装不认识身边这两位。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 陈国却是热情得很，开始对着光柱给唐柔介绍。这24人是谁，陈国早就知晓，那么只要能看出角色的职业，就基本已经能猜出七八分了。一个一个指点下来，倒也都没有认错。终于23个角色走完，眼看要到了最后一个时，角色的下降却是迟了几分。靠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停顿，却是完美的缔造出了一份期待感。好似前面的23人只是开路的小兵，而这一位才是万众瞩目的大将一般。这第24个角色自然是轮回俱乐部借主办的方便有意排到最后，制造出这样的期待，而这个角色当然就是他们轮回的王牌，周泽楷手下的角色，号称枪王的神枪手职业一枪穿云。陈国虽是家世的支持者，不过对于周泽楷和他的角色却没有恶意，此时也是贡献了一点掌声。不过此外，作为轮回的主场，哪支队伍的粉丝最多是显而易见的。一枪穿云这么一个隆重登场，场馆里的尖叫和掌声简直就是山崩地裂。之前还回头鄙夷过陈果和叶修的几位，此时也是没个形象了，显然都是轮回的大忠粉。整个场馆里除了观众的反应，根本就没有半点声音。这开场秀完全是在无声中进行的。随着一枪穿云落地，光柱一闪，幻化成了24只，交替的闪亮着，映照出已是耸立在比赛场地中的24位全明星的角色。 观众们的欢呼声已是更加热烈。而后这一直只尽力摆造型的24名角色突然开始活动，奔跑、攻击、闪躲、跳跃。24名角色宛如活物一般做出了在游戏中才会表现出的各种基础动作。观众们发出阵阵惊呼的声音，他们原本以为这些只是投影成像，但现在看来，难道这其实是真人上阵的 cosplay？ 而在各自展示了一番动作造型后，忽的光柱再度熄灭，场馆中一片黑暗，观众们的惊呼声也随着黑暗归于了平静，大家都在屏息等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光柱，又是一道光柱打出，赛场上亮出一名角色，却是24名角色从天而降时的第一位，去年的冠军得主，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的魔道学者王不留行。观众正纳闷这又一次把角色单提出来是想做什么，就见赛场中的王不留行骑上扫把飞向了半空，空中角色回头抬手一甩，光柱跟着打上，所有人都看到那是一个红通通的药瓶。熟悉魔道学者这职业的玩家瞬间就已经认出这是魔道学者的技能熔岩烧瓶。砰，鸦雀无声的广场中，这熔岩烧瓶落地粉碎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就像和游戏里一模一样，跟着就听轰一声响，熔岩烧瓶碎裂的比赛场上已是一片熔岩在燃烧，在翻滚。就在观众游子目瞪口呆的当，王不留行又是抬手一挥，一团白雾一样的东西被甩了半空，像是白云朵朵，跟着已有蓝色的雨滴落下。观众们顿时也是认出，这又是魔道学者的另一个技能酸雨干冰。而后王不留行又是几个技能展示，所表现出的光影效果无不和游戏中一模一样。一直愣着神的观众们此时才反应过来，之前还怀疑角色是真人在扮演，但是此时的这种技能特效显然说明这真的只是全息投影技术而已。瞬时间，掌声和尖叫声再次在整个场馆里掀起，王不留行身上的光柱退去，消失在了黑暗当中，紧接着打亮了第二个角色，同样是一些技能展示，效果和游戏中完全一样。24个角色每个演练了一番后，观众们已经在期待着下一幕了。没错，对战。之前完全只是个人的展示，如果以全息投影的技术来进行对战，那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呢？主办方真是一点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这个人展示完成后，立刻真的开始了捉对厮杀，一对一，二对二，直至演变到12对12的大混战。比赛场中各种角色的技能混成一团，各大神级角色手中的银武也是璀璨生辉，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已不是他们在游戏中在转播中能看到的画面了，那一个个角色仿佛就是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远比他们在游戏中看到的要更加生动。而那此起彼伏的大混战，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被这些战斗的华丽效果所吸引，希望永远不要停止下去。不过这24个角色毕竟是象征着24个全明星的选手，在这开场秀的设计中却是不好表现出谁胜谁败。在让观众们享受到了这华丽的全息投影效果之后，轮回的王牌角色一枪穿云，忽地跳起在半空，宛如流星一般嗖一下就冲向了广场的上空，而后其他角色仿佛追逐一般，一个个化身流星齐齐朝他追去，最终24个角色齐飞管顶，轰一下炸开如烟花般落下，观众们想去伸手触摸，终于验证这确实不是食物。随后 整个广场的灯光突的全部亮起，上空环绕着的转播大屏幕中正在播放广场外真实烟花升起的景象，主持人的声音也终于在此时响起，一年一度的全明星周末正式开始了。观众们的情绪早已被开场秀调动起来，此时的烟花、解说的呐喊、大屏幕中这一年以来的精彩镜头反倒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观众们都是意犹未尽，方才的开场秀再重放一遍，他们都会觉得比现在这些平庸的节目要来得精彩。好看、华丽，这是观众们对这开场秀的印象。但是对于叶修这种专业人士来说，这开场秀给他的震撼可是不止于此。他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方才那些角色的动作是事先编排好的，还是现场有人操作完成的。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开场秀恐怕将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利用全息投影技术来实现荣耀的现场，这是荣耀游戏方和职业联盟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研究的。如果这一构想最终实现，那么荣耀的比赛现场和电视转播那就更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现场，观众将可以看到全息投影而成的地图以及真实生动的角色，比赛中的情景将如此真实地表现在观众面前，到时别说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了，就是对着电脑的选手们也不会拥有如此真实的感官。现场，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现场。其他观众尚在回味这些的时候，叶修早已经心思飞转地想到了许多。这种变化更多是商业上的进步，不过商业上的发展势必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此时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投身到荣耀的电子竞技当中，对竞技水平的提升也会间接地起到推动作用。这技术的成熟运用绝对会是荣耀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虽然现在叶修也不敢确信，但是会在全明星赛场上用出这个大出风头的开场秀，叶修觉得已经是一个信号，这或许是联盟已经在尝试实践这种技术。全明星不是正式比赛，却又会吸引超多的关注，绝对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实践场所了。接下来的一些赛事是否会采用这一技术，这是叶修迫切想知道的。而全明星赛的流程他也是再熟悉不过，第一天开场之后首先进行的应当是新秀挑战赛。新秀挑战赛无需选拔，只要是成为职业选手未满两年的选手都有资格报名，而后在新秀挑战赛上可以自由指定一名非新秀的选手进行1v1的对战。双方一般不会使用选手本身的账号，而是由主办方提供实力平衡的两个角色共二人对战，这显然是对新秀的照顾，毕竟都用本人账号的话，大部分新秀的角色都比不了老选手的角色，所以从角色上平衡一下也是多少拉近一下双方的实力。新秀由于是自发报名，事先都不会公布，所以每年全明星周末时才有哪些新秀报名参加新秀挑战赛也是观众们的一大乐事。这新秀们的名气肯定是不如大神的，但是对于荣耀的粉丝们来说，只要是自家主队的任何一名队员都会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更何况新秀中也是有一些名头很响亮的人物，比如今次的新秀挑战赛就有一些让粉丝们相当期待的新手，对于新秀挑战赛大家也是充满了兴趣。